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，问恨恨愁不可消除。 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，为何我的心不会死，明白到爱失去，一切都不对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 爱已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相地如今本苦累，多一次如醉，似最怕再醉， 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为何我生分秒神直播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 不记起 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为何我生分秒心直过，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全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心地如今梦苦泪，到一次如醉，似最怕再醉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为何我三分秒想着过去， 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，情意已失去，恩爱都失去，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。